选黄包车旅行，有黄包车旅行，换个地方团圆。皇上的皇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老狐狸公孙弘的第二个对手朱复言出现了。朱复言铤而走险，直接给天子上书，没想到这第一炮就打响了。汉武帝亲自召见了他，并且对他很器重。朱复衍接二连三的上书，皇上就接二连三的提拔他。一年的时间，这朱复衍官升四级，成为了皇上身边迅速窜红的大红人。朱复衍越来越红，这公孙弘可是眼珠子越来越红。一看见朱复衍那得意样，他恨不得把他脑袋拧下来。盖布被沽名钓誉，耍巧嘴赢得首肯，躲过明枪，他又放暗箭，猝不及防，他玩起了借刀杀人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偏偏他睚眦必报，记心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四集。汉武帝对朱复衍非常宠爱，一年之内这朱复衍连升四级，就蹦到了皇上身边工作了。有什么国家大事，皇上都找他商量。汉武帝这个人特别怪异，原来朝廷上的那些大臣本来就是给您商量国家大事准备的。汉武帝可好，他自己还挑选了一批大臣专门商议国事。原来那帮大臣呢，都干执行去了。这公孙弘是丞相，官位比朱复衍高，资格比他老，工资也比他高。可这一天到晚给皇上出主意的却是朱复衍，无形当中这朱复衍的实际权力就比公孙弘多了，他能直接影响皇上啊。丞相的意见呢，这汉武帝也不是一点都不听，反正是次要意见。这么一来，给皇上出主意的那个人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公孙弘的眼中钉肉中刺。朱复衍这个人还特别有才华，他看出了汉武帝的一个愁事儿。汉武帝当时正在为权力过于分散而发愁，想当初他老爹那会儿就爆发了七王之乱，这地方上封国的权力太大了，直接影响中央的统治啊。朱复衍给汉武帝出了个好主意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推恩令。推恩令听这名字挺温馨的，把皇上的恩泽都给你们送去。实际上皇上的恩泽是送过去了，可这权力被削弱了。这些封国的领土大，人口多，兵力强，封国的国君死了，就由国君的嫡长子继承，就这么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。推恩令就打破了这种单一传递的方式。 汉武帝颁行推恩令，规定封国的国君死了，这国君有多少儿子就把这国家分成多少份，人人有份。这国君要是有十个儿子，那您就得分成十份，要是有二十个儿子，那就分成二十份。等到了孙子辈，再这么往下分，表面上看这是皇恩浩荡，实际上是把诸侯国一分再分全给收拾了。主父偃一说出推恩令，汉武帝是龙颜大悦，不费一兵一卒，让他们自己把自己瓜分干净，这主意好妙。皇上更宠信主父偃了，这一切都看在了公孙弘眼里，他可没那么高兴。主父偃早先那些年在民间游学，受了不少的苦，这回飞黄腾达了，他没有感恩之情，反而是一肚子怨气，凡是得罪过他的人，他都记在心里，就好像天下人都对不起他似的。在燕国的时候，这燕国上上下下没人看得起他，燕王对他更是犹如奴才一般。现在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，要搞个报复什么的，那简直就是易如反掌啊。主父偃手里最厉害的武器就是他那根笔，他文笔好，写什么都头头是道，看得人五体投地。他就给汉武帝上书，告发燕王乱伦。刚才咱们说了，汉武帝实行推恩令，这推恩令要是这么自然而然的慢慢实行，至少也得等上一代人的时间。汉武帝可没工夫这么死等下去，主父偃告发燕王，这正合汉武帝的心意，借着乱伦的罪名一下就把燕王给撤了。要知道这燕王可是堂堂封国的国君呐，主父偃不过是一个受宠的臣子，朝廷内外看到这个结果都很害怕主父偃，大家都捧着金银财宝向主父偃行贿，求他手下留情。当然害怕归害怕，大伙心里头都挺不待见他，怪不得原先主父偃走到哪儿都不招人待见呢，从这儿就能看出来。主父偃正受宠，公孙弘这俩眼珠子又红了，可是凭借他的实力要除掉皇上身边的红人，这也不好办呢。公孙弘这个老狐狸不动声色，像狩猎的猛兽一样蹲在草坑里，静静地观察猎物的一举一动，准备寻找机会下嘴。这天主父偃拿着准备好的奏折又来面见皇上了，他一递奏折肯定有人要倒霉呀，这回轮着的是齐王。皇上拿起奏折看了看又放下了，有什么事儿你还是直接说吧。主父偃看看四周，皇上这哦，庞杂人等都退下吧，等这宫里就剩下他跟皇上两个人了。主父偃开始告状了，陛下，这齐国是个大封国，就说他首都临淄一个地方，每天光是交的税就有上千黄金呐、这地方富得流油，可齐国的国君既不是您的兄弟，也不是您的儿子，这时间长了容易出事儿啊。您看，齐国之乱的时候，齐国就想造反来着，现在齐王竟然和他的亲姐姐乱伦，依臣所见，这件事一定要查一查。这齐国是主父偃的故乡，就说他一直游学，没怎么在齐国待着，可这齐王怎么招惹他了？他为什么要告发齐王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主父偃在朝廷当官，他老觉得仅仅做个官儿不保险，最紧要的是要混进皇亲国戚这队伍里。他就托人想要把自己的闺女嫁给齐王，可齐王和自己的亲姐姐乱伦，主父偃还要把闺女嫁给他，这不是为了前程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吗？可惜呀，主父偃愿意推，齐王这火坑还不愿意接着呢。齐王就问了，主父偃是谁呀？一打听，哦，就是原先不招人待见的那位呀，现在发达了，要把闺女嫁进贵族，嘿，想都甭想，不要。就因为齐王不要他闺女，这主父偃就记恨上齐王了，在汉武帝面前参了一本。汉武帝这时候正有个迫切的心愿，那就是攻打匈奴，打仗就是烧钱呐，哪来那么多钱呢？还是主父偃说的对，齐国有钱。好，既然你说齐王乱伦，那朕就封你为齐国的相国，去调查此案。什么乱伦不乱伦的，皇上看中的是大把的银子。主父偃得令就去了齐国，他先查齐王宫里的太监，对他们逼供，几乎所有太监的供词都把齐王乱伦的事儿给扯进来了。齐王得知主父偃搜集了好多证据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早先燕王就是被撤的，他可是记忆犹新呢。这齐王胆子小，心理素质也差，这一害怕自己喝了毒药自杀了。齐王死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儿子，这么一来齐国就顺理成章地归了中央。可这下主父偃可给夹在中间了，状是他告的，案子是他查的，这就相当于是他把齐王给逼死的呀。主父偃也没想到，他想报仇，最后人家自己死了，把他给晒这儿了。齐王这一死，再加上先前的燕王都是毁在了主父偃的手里，这么一来，其他封国的国君对主父偃是恨之入骨。趁着这主父偃还在齐国，赶紧先走一步，咱先告他一状。主父偃先前受了好多的贿赂，就告他收贿，外加蓄意谋害齐王，这一壶可够主父偃喝的了。封国的国君来告状，汉武帝就派人查，一查这主父偃家里果真有大量的金银财宝，说不清来路。主父偃自己呢也承认收受贿赂了，但是谋杀齐王这事儿他是死也不认。主父偃在这件事上跌倒了，公孙弘这只老狐狸出击的时刻到了，主父偃被抓进大牢。其实铲除燕王齐王这些封国最符合汉武帝的利益，有主父偃当炮筒子，皇上可不舍得杀他。不过公孙弘可不会白白的放过这个好机会。盖不被沽名钓誉，耍巧嘴赢得首肯，躲过明枪他又放暗箭，猝不及防他玩起了借刀杀人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偏偏他睚眦必报记心间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诸官宰相公孙弘第四集。主父偃被抓进大牢，皇上跟大臣们征求意见，说白了吧，这汉武帝就是想让别人给主父偃求个情，自己好下个台阶不杀他。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给主父偃求情的，可见他平时这人缘多臭吧。大臣里肯定有人看出了皇上的心思，就是装哑巴，不想救他。即便没人愿意求情，汉武帝还是不舍得杀他。这时候老狐狸公孙弘站出来说话了，陛下，齐王自杀，封国被废，这事儿是主父偃挑起来的，您不杀他就无法给天下一个交代，这闹大了就会引起内乱，您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主父偃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啊。公孙弘这番话就是暗示汉武帝，说您要是不杀他，天下人就会认为您是为了收复齐地故意指使主父偃逼死齐王的。这个时候就不是汉武帝想不想杀的问题了，而是他有没有这个必要拿主父偃的脑袋平息封国的不满。明眼人都看出来了，这笔买卖太划算了，一个人头算什么呀，反正这两块封地已经到手了，没有了主父偃，其他的将来慢慢办就是了。在公孙弘说完这番话以后，冷酷的汉武帝下定了决心，要拿主父偃换取和平。就这样，主父偃最终被处死了。除了吉安、主父偃这两位，公孙弘的对头还有一位，这就是大儒董仲舒。提起汉武帝时代的大儒家，首推的就是董仲舒，公孙弘只能是靠边站，只能算是一个小号人物。这公孙弘是40岁才开始学习春秋，人家董仲舒打小就学这个，正规的科班出身，这底子打得比公孙弘厚实多了。谁比他好，公孙弘这羡慕嫉妒恨的劲儿就冲着谁来。可董仲舒说什么都是一代大儒，公孙弘要怎么入手呢？董仲舒平时没事也不搭理他，想找茬都找不上。公孙弘很聪明，反着来不行，那我就正着来。你不是学问大吗？好，那我就向皇上推荐你，让你去做胶西王的国相。陛下，董大人学富五车，满腹经纶，这样的大人物大才子派给胶西王做个国相正合适啊。公孙弘不是嫉妒董仲舒吗？他怎么反而给董仲舒求起官来了？这话呀还得从头说起，为什么派给胶西王呢？那是因为胶西王这个人特别不是东西。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哥哥，这个人贵为诸侯王，滥用职权，就喜欢玩杀人，谁要是不听话，让他看着不顺眼，甭管你有罪没罪，砍。他手下的大臣都受不了了，给汉武帝写举报信，要求皇上管管他。可这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汉武帝的亲哥哥呀，收回了胶西国一半的土地算是惩罚了。这胶西王对中央派来的官员特别恼火，总是欲除之而后快。中央派下来的官员到了胶西王这儿，先找一通毛病，找着毛病就上奏整死你，万一找不着毛病也好办，偷偷的下毒杀死。公孙弘把董仲舒推到这儿来，就是要董仲舒下地狱啊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这如意算盘落空了，胶西王对董仲舒反而是恭恭敬敬，礼遇有加。董仲舒什么人物啊？这一切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现在恭敬不代表将来不下毒手，干了一段时间，人家辞官不干了，自己主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孙弘自打第二春绽放，他在官场上时时刻刻都是谨慎小心，如履薄冰。公元前120年，淮南王、衡山王两个人先后叛乱，当时公孙弘正在家里养病，听说国家发生了内乱，这公孙弘拖着病体连夜疾书给汉武帝写奏折。本来人家造反跟他没关系，公孙弘装得特别内疚，老臣作为丞相，这国家竟然发生了叛乱，这老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还请陛下辞掉我的侯爷位置吧，老臣这丞相的位子也让出来，找一个更有能力的来帮助陛下平定叛乱。奏折到了汉武帝那儿，汉武帝看了非常感动，马上回了一道圣旨，让丞相不要担心，安心养病，捎带手的还赏赐了很多东西，还给他放了假，让他好好养病。这就是公孙弘的高明之处啊，他把汉武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。过了几个月，公孙弘的病好了，接着悠哉悠哉的上班。第二年，80岁高龄的公孙弘就死在了丞相这个宝座上。汉武帝时代，做官能做到善始善终的，这也算是少见了。除了勾心斗角，这公孙弘也不是一点实事没干。最重要的就是推广儒学，他在全国挑选了50多个人作为博士的弟子，这博士可不是咱们今天说的博士，而是一种传授经学的官职，相当于儒学学校的校长。等弟子出师了，再由弟子去传授新的弟子，在儒学推广方面，公孙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》，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你有一个梦，我有一个梦，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。你有一颗心，我有一颗心，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。你有一双眼，我有一双眼，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。你有一段情，我有一段情，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。奇迹的中国，你有一份爱，我有一份爱，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儿郎》，钟威作词，刘桥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冰霜里炼筋骨，曾让雨雪打胸膛，曾在三九迎风站，也曾在百花里笑春光，曾让清风拂山岗，曾让明月照大江，曾上九天射太阳，敢笑英雄也气短，也敢与兄弟共情长，敢用铁骨挑脊梁，敢用柔情化战场，敢向苍天问日月，也敢在烈火中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天眼》，陈涛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先祖无数次仰望星空，动情于你的永恒之美，长夜里到可比及追随，代代相传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将于2月9号登陆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，再现辽阔草原、壮丽山河，演绎金戈铁马、英雄史诗。敬请关注每天中午12点。FM87.6 兆赫小说联播，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，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